拜拜， 拜拜。 北京时间21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晚上9点，上海，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，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，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。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，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Java Dalti 音乐 ，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。 我是张毅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是 FM 98.2，北京青年广播。我是张一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有一次，我和朋友们去茶餐厅吃饭，朋友问我吃什么，我说你们看着点，他们给我点了一份滑蛋牛柳饭。这盘滑蛋牛柳饭，不论是滑蛋还是牛柳，都毫不出彩。滑蛋稀得像鼻涕，牛柳硬得像柴火。那个瞬间，我凝视着这份滑蛋牛柳饭，突然想到，很久以前我也是坐在这个位子，位子对面有一位姑娘，她凑过来说：“你点了什么？让我尝尝。”她的脑袋那么紧，以至于我闻见她洗发水的柠檬香味，而那些压黑色的发丝懒散地划过我的耳唇，好像一块石子儿投入了精密之湖。我说好，他吃了一口说真难吃，而此刻这盘滑蛋牛柳饭一如既往的难吃，但是再没有一个姑娘捂着嘴皱着眉告诉我，就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，而那些柠檬味的洗发水味也荡然无存。她白皙的腿，羞红的脸颊，飘摆的黑发，就像是很久以前我听过的一个睡前故事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一刻朋友们的玩笑和逗闷子让我置若罔闻。我看着这盘滑蛋牛柳饭，努力寻找着对面的那个人，但是如今空空如也。这个世界对于失恋的人来说，总有那么一瞬间会让你完全静止，即便你们在这讲世界上最幽默的笑话，说着世上最好看的电影，前一秒你仰头大笑，下一秒你却静默不语。你坐在座位上简直就像一座该死的孤岛，而曾经停靠的船舶早已远航。对于失恋的人而言，最难熬的就是回忆，而忘却又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。这个世界有一些电影不能再看，有一些话不能再提，有些气味不能再嗅，有一些歌无法再唱，你说是吗？ 当我发现我遇到了该成家的年纪，但我的女人啊，我但我的女人啊，当我习惯把实话都变成了童话，我那我的单纯啊，那我的单纯啊，

选择，和好如初。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，不管是哪一种，从做选择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输了。有人说谁先动心，谁就输了。可说这些话的人不知道，爱的守不住，才是真的输。深爱过的人多看一眼，都忍不住想拥有。分手以后还能不能做朋友？这个话题就好像，到底是先有鸡，还是先有蛋？永远找不到答案。又把我们的故事讲了一遍。他问我疼吗？疼啊，心脏最深的地方被无数根针扎，扎了一遍又一遍，怎么能不疼？可我能怎么办？总不能把心脏挖出来吧。别人喜欢你我可以抢回来，可你喜欢别人，你要我怎么抢？我说要不你把我删了吧，还留着干嘛？继续纠缠下去吗？你知道的，只要你在这，我就不会消停。你希望这样吗？所以我们都放过彼此吧。就不能做朋友吗？你放我走吧。几号的机票？你就当我走了吧，实在不行你就当我死了吧。我的心要不回就送你。他说分手以后才多一分的情感都是贱。以前的文章里我写过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，算不算我送你的长情？所以分开以后该干嘛就干嘛去，从此分道扬镳，天各一方，各自生欢。分手后不能做朋友，因为很容易重蹈覆辙。你能不能回头看看我？也许我才是对的人。分手以后你会不会选择复合？他说因为是他所以会，因为想他所以，虽然怕重蹈覆辙，但因为喜欢所以甘愿。他说会，都说敬往事一杯酒，再爱别回头。实际上那个人只要回来牵你的手，你还是选择回头，不是吗？他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我还是会选择认识你，虽然会伤痕累累，但心中温暖的记忆是谁都无法给予的。很感谢你来过我的世界，但我却不想活在没有你的世界。才会和好，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分手。如果不想重蹈覆辙，那就这样吧。上星期刚分手，我有留恋，却碍于面子没有开口，之后证明自己是对的。谢谢你，我爱的人。他说会，毕竟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，就那么毫无关系，真的会受不了。他说不会，就像摔碎了的东西，你按照原来的样子粘起来，可那条裂缝永远存在，在以后的日子里经不起一点折腾，一折腾可能粘不到一起了。他说回不去了，就算和好也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他说我爱你，十年如一日， 手，还你所有碧海蓝天。有些事情，有些故事，就像电影一样，像大话西游一样，后来怎么拍，改变剧情，都没有第一部生动。分手后和好容易，如初太难。先被抛弃的人，总要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，被动的接受，被动的结束。如果最后没有在一起，你也别难过，失去的东西就顺其自然吧。转身的方式有很多，纠缠是最不酷的一种，它不过是只卡在喉咙里的刺，疼归疼，总有一天要咽下的。爱你的人总会策马扬鞭地回到你身边，不爱你的人，血液里都住着风。不开口求人，你爱留不留？ 至少我成熟比你要多吧，你却让我分不出真假。好吧，那就少一些对话，你又沏了茶。已经习惯你一时的潇洒，等待的眼光还在装傻，说过的那些好听的话全都很浮夸，总是假装愧疚而轻易泪下。你的脸像铺满迷茫的花，心甘情愿被耍，多次抛开挣扎，能怎么 的妖娆。女儿心事又有谁知晓，问天无语月儿笑，花月相望人寂寥，痴情人得不到也忘不掉。寒雨光夜未央，天出现一丝光亮，湖底笑深情，山河岁月催人老，一腔深情无意报。这一世风雪路途遥，相濡以沫是骄傲，来世再相约，庭前花朵记得我，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。庭前花朵记得我，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。 地球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，向你们发来问候。这里大气环境良好，气压700帕，温度26摄氏度，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，来到982星球。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，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，双涡轮启动，转速平稳，就绪，双离合温度达标，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，塔台请求降落， 准许降落，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。青年朋友们，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，开启全新奇妙之旅。 啊，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还没听够节目呢。 不用担心 ，FM98.2 AM927不止在地球，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。 给你好听和好看，突破时间地域，在你身边。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。 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哎，你还好吗？我是成一，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DJ 成一，每晚都会哄你入睡。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故事，名字叫做熬过异地就是一生。老秦对我说，我们私奔吧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是不是疯了。老秦是我男朋友，年纪不大，话不多，时常以一副老干部的模样示人。老秦在一起3年，相隔900公里，每年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50天。跟所有处在异地恋的情侣一样，我们不敢吵架，也害怕吵架。刚和老秦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会儿我们俩才刚从大学毕业，彼时我是初入职场，受不了一点委屈的菜鸟小妹，她是满身踌躇壮志的傲气青年。我这个人从小就没有什么志向，尤其是在一次又一次被上司骂了以后，我只能抱着老秦边哭边吼着，我讨厌上班，老秦你快娶了我吧。老秦对我是真好，所以他做什么都很努力，只为了能够多赚点钱，早点娶我过门。后来老秦就去了现在所在的城市，拿着之前3倍的薪水，我们俩一南一北的隔着，靠打电话来排解对彼此的想念。老秦离开的那一刻，突然就明白了一件事情，从现在开始我得懂事起来。这个世界上会宽容我所有眼泪的男人不在我身边了，所以我不能随随便便的就掉眼泪。那个全世界我最想嫁的男人不在我身边了，我怕会有一个比我更好的女生出现在他的眼前，所以我必须变得更加优秀。虽然我也讨厌隔着听筒对他说我爱你的感觉，但是一想到至少我还能听到他对我的回应，我就觉得知足。这世界上熬不过异地恋的情侣太多，而我多庆幸哪怕是翻山越岭举步维艰，老秦也从未想过要丢下我。以前我也会羡慕那些爱人就在身边的女生，但是现在我相信总有一天别人也会羡慕我和老秦的坚持。异地恋其实并不难，难的是 在他乡依然记得我在你心的信念。做事向来稳妥的老秦，这辈子只错过两件不稳妥的事儿。一件是喜欢上当初那个糟糕的我，另一件事大半夜给我打电话对我说，我们私奔吧。而向来成不了大事的我，这辈子也只做过两件大事。一件是在这场异地恋里，把糟糕的自己变成了配得上老秦的模样。另一件事，我拒绝了老秦要带我私奔的提议。老秦这个傻子，我们压根不需要私奔了。3年前他说过会给我一个家，而我现在一直在等他回家。爱情总归不能是那一个人的事儿，我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的爱情是能同甘也能共苦。我们熬过了这场异地，等待我们的是彼此的一生。亲爱的，回来吧，有你在的地方才叫家。 有一次你们闹别扭，有一次你伤心泪流，有一次我偷偷幻想以后，以为我能陪你走。有一次你说放不开，有一次被你无形伤害，这次我还是在可悲的存在感，让你变成那个会刺痛我的眼泪。朋友只是找个借口留下不离开，你永远不明白我想要的未来，就是简单的依赖和有你的现在。我永远在你身后傻傻等待做你的悲哀，也许朋友只是个理由能让你依赖，你永远不明白做被爱的悲哀，只是想变成你的习惯能被你宠爱。别扭，有一次你伤心泪流，有一次你只剩了我一个，我以为你不会走。有一次你说放不开，有一次被你无心伤害，这次我还是在可悲的存在感，会刺痛我的偏爱。我永远在你身后傻傻陪伴做你的悲哀，也许朋友只是找个借口留下不离开，你永远不明白我想要的未来，就是简单的依赖和有你的现在。我永远在你身后傻傻等待做你的悲哀，也许朋友只是个理由能让你依赖，你永远不明白最悲哀的悲哀。傻悲闷的悲哀，朋友只是找个借口不离开，你永远不明白我想要的未来，就是简单的依赖和有你的现在。我永远在你身后傻傻等待做你的悲哀，朋友只是个理由能让你依赖，做悲哀的悲哀能被你。 之中，全世界只要你再看我，再大的梦也有力气做。如果有种寂寞不能说，在你眼里没离过，在此刻只要你听我说，再小的事也值得啰嗦。即使有些承诺不能说，留在心里守着我。 最先遇到大雁，小白兔以为他们相爱了，可慢慢的小白兔发现他永远无法追上大雁的脚步。当大雁飞起来的时候，他只能仰着头不停奔跑，他的脖子很酸，也跑得很累了。小白兔偷偷想到放弃，可是没有说出来。有一天大雁告诉小白兔，我要离开你，因为你不能和我一起飞翔。这是小白兔的初恋，他哭红了眼睛，带着剩下的胡萝卜继续向前走。小白兔心想，大雁不是我的爱人，我没法和他并肩向前走。走着走着，小白兔遇到了大熊，他觉得自己甚至都不喜欢大熊，更谈不上爱情。可是大熊说，森林其实很危险，要陪他一起往前走。直到小白兔遇到他的爱人，大熊对小白兔很好，会在天气很冷的晚上把小白兔放进树洞，自己挡在洞口，会在食物很少的时候把自己的晚餐省下来给小白兔做第二天的早餐。小白兔心想，大熊也很好， 但是我要怎么告诉他我更需要天冷的时候可以依偎在一起去呢？还有不喜欢跟他吃相同的东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大熊遇到了狐狸，狐狸很美，他说自己很喜欢大熊，想要跟大熊在一起。大熊告诉小白兔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，我并不爱狐狸。一天早上，小白兔醒来的时候，发现树洞口没有大熊的身影，他不告而别了。小白兔知道大熊跟着狐狸离开了，小白兔整理背包，想要继续向前走。他突然发现背包里多了很多胡萝卜，大熊终于想明白我要什么，可还是离开了，他不会回来了吧？也许这样对我们都很好。在一个下雨天，小白兔遇到了狼，虽然他很清楚跟狼在一起最后受伤的只会是自己，可是小白兔还是不可救药的爱上了狼，每天提心吊胆的跟他在一起。狼还是在一个下雨天挥手赶走了已经遍体鳞伤的小白兔。狼说，我已经厌倦你了，你快点离开。小白兔收拾背包，里面的胡萝卜已经不多了。该不该继续往前走？真的会得到爱情吗？他把背包放在树下，看着外面的风雨。我是不是不应该爱上狼？或者，我是不是不应该走进这森林里，寻找我都不确定是什么的爱情？小白兔开始想念以前跟小灰兔一起的生活，可是走了这么远的路，他还走得回去吗？突然，小白兔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回头去看时，一个灰灰的身影在往他的小背包里放胡萝卜，是小灰兔。小灰兔说，我一直偷偷地跟着你，只是怕你会吃不到胡萝卜。小白兔终于明白爱情是什么，爱情也许就是两个人可以一起分享胡萝卜，爱情就是把自己认为最好的都给对方，就像小灰兔的胡萝卜。你呢？你有没有找到那个和你一起分享胡萝卜的人呢？晚安，好梦。我是张毅，每晚都会温暖你。 谁的青春时光没有一点傻，看着你的脸庞，熟悉那种伤疤，缝补所有过往，忘记别人的喧哗，越是平淡的晚上，思念越猛烈的发芽，需要多少勇气才敢表达，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，你是我最初的信仰，当幸福啊，坚持到最后的一秒并不复杂，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，现在怎么了，长大了人不改变的虚假，你是我最大的牵挂，要幸福啊，我站在风里等你走了。去欣赏生命的变化，要幸福啊，